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月月。 欢迎月月。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同步收听。如果大家喜欢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我们的广播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哎，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唱吧 APP 上，在这个首页上点开发现专区，上面有一个直播板块，点开直播板块之后呢，就能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点击关注，那么今后在您主页上的动态页面就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多多在火星直播上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都能看到了。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台、啊、 没错。 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啊是非常有特点、 哎、 我觉得今天啊如果不看视频的话可能有点亏。 是吗？ 因为今天不仅歌声好看 啊， 这个身材好，颜值也高啊！ 天 哪， 好期待呀！ 鼓励各位通过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和唱吧专区的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夏凡，给大家打个招呼。夏凡， 来，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夏凡，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这个声音非常浑厚哈。那个今天夏凡的这个标题啊是喜欢老派音乐的体育生啊。 老派音乐的体育生。 对，我觉得通过视频咱们先看看体育生这个特点概念怎么展示一下。 其实你知道我一开始特别想知道是他的名字，就 夏 凡嘛， 对， 就感觉是仙女， 或神仙下凡， 对对对， 天上来的。 所以说，你的爸比妈咪当时在为你起名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对，觉得生了一个小神仙和小仙女。 就是可能老人家就是那种按照家族的那个传统吧，然后按照那个顺序给排的。 啊、 哦，其实有家族的一套那个起名的一套规律， 家谱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好、哦，这个名字的确是非常好记， 好 我觉得。 对， 你的神仙下凡，或今天是男神下凡。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来到人间，一定对人间的很多，包括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哈。 没错， 嗯， 那下凡，我觉得既然能说了体育生了，我觉得众多的小迷妹们其实非常想看看，展示一下你的身材， 身材。 应该在火星直播上很多朋友已经在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在收看了哈、 哎。我们现在的直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稍微的就是调整一下我们的画面，可能暂时是看不到的，也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哎， 有点着急啊。 对，在看，哇塞，你们说的那么炫，到底长什么样呢？也请老师稍微的调整一下。 好，调整之后呢，马上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神秘的下凡了哈。那刚才说了，这个身材咱们就一会儿等这个视频恢复正常之后咱们再展示。 好， 那先来聊聊这个老派音乐吧。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起源，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开始喜欢上，发现哎老派音乐这么好听，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呢？ 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在家或者在一些可能比如说马路上啊或者什么样的其他的场所一些环境，在我长在2000年左右吧，才刚开始记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会听到一些90年代啊80年代的一些音乐，我就觉得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真切，和现在的其他的流行乐有一些不同吧，比较能够打动我一些。 哦，其实也是从偶然间的一次，也是跟音乐之间的偶遇吧，然后开辟了一个新的音乐天地， 对， 从此就无法自拔了。 对。 那好，咱们接下来呢，我觉得光说不唱，这就不符合咱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个一贯的我们的规律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先声夺人，希望通过夏凡展示的一首老歌来感受感受夏凡的嗓音以及他的对于音乐的感受，好吧？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也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 哇哦，期待。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咱们今天的第一板块已经迅速的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把视频已经转到了我们的这个演唱区哈。夏凡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什么样的讲究没有？是故意衬托这个老派音乐的这种风格是吗？ 没，因为我平常就是随意穿吧，可能就是黑白可能就是我的经常的风格。 我觉得今天穿的我觉得有点上海那个上海男的那种优雅的感觉哈。那么今天第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咖啡》。 咖啡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也是由我们的歌王，对，歌王唱的啊。这个歌相当有难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夏凡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好，谢谢。 来，音乐开始。 太浓了吧，否则真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 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热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热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好的，再次感谢夏凡啊，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挺能把人带入那种特别安静的那种状态下哈。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听老牌音乐比较少的一个， 可能之前没有太接触过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首歌的话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我觉得一开始吧，就是你看我这现在像一个音乐评委似的准备坐起来了啊。 你说好，有请我们的同评委来为我们的这位参赛选手打分 啊。我觉得 做出你的评价， 我觉得能到90分吧。因为一开始的话，我觉得稍微下盘有点紧张，气息稍微的有点不太稳 。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张学友的歌，其实我首先来说，其实他一说唱张学友的歌，我替他捏一把汗。 一听就觉得已经达到60分了，有这样的勇气，然后又逐渐的加， 没错。然后后来的话，你高度其实我觉得音高上可能没有学友。学友大哥唱的那么的高，我其实应该喊学友叔叔了，但是还是总体来说感觉很不错。我们问问夏凡吧，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第一首歌就选择唱他的歌。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首先比较适合开场吧，因为它比较淡一些，然后，像从浅到深在跟你讲一个爱情的片段一样。 那你对这首歌就是一听到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好像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失恋的一个中年男性在回忆自己的爱情故事吧。 你在听这些老派音乐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自己年龄都变大了？ 对对对，会有一些，会有一些。 你是会回忆自己的那个之前经历的片段吗？就是在唱或者听这种歌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或者可能 就是想象当中的，也许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第一首歌大家究竟觉得夏凡唱的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活力工厂的视频直播上来搜索一下，跟我们进行互相的这个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唱吧发现专区以及我们的这个直播板块上搜索活力982，也能在我们的这个上面进行直播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也希望您把您的想法跟我们的夏凡进行交流和互动，好不好？ 知道大家爱不爱听老歌，然后唱老歌呢，赶快跟我们交流互动起来。您最喜欢的是哪首歌，包括您想对夏凡这位男神降临到人间之后想对他说些什么，也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也就是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典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我是代班主持月月。 欢迎月月哈。今天我们是一个喜欢老派音乐的一个体育生，刚才我们也是说其实预告了很多，因为他不仅这个喜欢这个老派音乐，而且其实也有很多的音乐故事需要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夏凡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平时老派音乐这个跟你之间有什么故事，喜欢听哪些歌手的，喜欢听哪些类型的，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我平时听的音乐比较风格很多，比较杂。像我们中国老派的分就是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四大天王 啊。 四大天王的歌， 四大天王，如果让你排个顺序，不怕得罪人的话，你怎么排？ 不怕得罪人的话， 听听。我从小一直喜欢的一个明星就是刘德华。 哦，全能艺人。 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身上的一些精神啊，一些品质啊，就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向他去学习。对对对。 那为什么一上来先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呢？ 因为华仔的歌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需要再过几年才能唱歌。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张学友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排第几？ 并列第一。 可以也可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各自不一样，而且在各自的那个风格领域当中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人。 我觉得应该很多的小粉丝，因为他是个体育生嘛，就是非常喜欢运动。我觉得其实郭富城给人的感觉也很运动，很阳光。 对， 能不能随机来几句郭富城的歌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吗？ 对你爱爱不完。还记不记得他的歌？ 我唱一个别的吧。 现在他好羞涩的。 好的。他其实在想，因为我们这都是主持人可坏了，现在都不能随时提一些比较尖钻的问题。 可还行。 对。还能想到什么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一样，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滴滴滴滴。 好的，我们不难为下凡了。这个歌词突然一问的话，的确一旦想起来，想这么多已经不容易了。对我来说，只能哒啦啦啦啦啦。 真的很棒了，已经。 那么今天下凡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既不是刘德华，也不是张学友，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意外。是谁的歌呢？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 推荐的第一首是来自小哥齐秦的《夜夜夜夜》。 好的，这是一首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来听一下齐秦的《夜夜夜夜》。 来听。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后来跟的真不错，下班说我想唱，然后就直接把话筒给打开，然后就唱起来了。 对啊，对啊， 一直唱的非常好听。 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都参与过来了，还有说下凡歌迷会，还说我来报道，我来签到了。不知道你们听到他好听的声音了吗？然后同时还有说夜夜爷爷，这个是什么梗呢？对，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啊，也希望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起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那些老歌，以及想知道我们的小哥哥下凡啊哈，然后听到他看到他之后的一些感受都可以抛过来。 对，因为我们下凡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俩的嘴巴给他传递过去，他能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哈。刚才这首夜夜夜是齐秦啊小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也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品。 代表作了。 对，下凡你是对这首歌为什么那么喜欢？ 因为我觉得小哥的他这种声音很能带动人的情感。然后小哥的这个演唱的风格也特别能打动我们的听众的心吧，我觉得。 其实也据我了解说，这是齐秦在96年啊首唱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其实展述的是那个失恋之后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问天问大地各种各样的问，最后还得问人心啊。唱的那个缠绵悱恻啊那种。 是的，其实我还想说，因为那个像梁静茹她不是也有一版吗？ 对。 那你觉得就是那么多的翻唱版本，你会更喜欢或更倾向于哪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偏爱这一版 的？对，为什么要偏爱他的？ 因为可能因为演唱的人和歌的一些东西是相连的，我觉得小哥的他本身的 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经历啊，可以更好的演绎好的这首歌。 嗯，其实歌手包括我觉得主持人也好哈、啊，很多其实职业都是需要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经历才能够唱到那种味道，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对，我觉得下凡还需要多经历经历。 是 这歌曲的味道 像一个乐评人了。 对，我不敢。 就是、评委或者是乐评。 对，其实我觉得这几天也是越发大胆了哈、啊。然后就是新歌声之后就认识到很多很多的歌曲类型，也逐渐更加走进这个歌手的内心。我觉得也是给我对于我来说也是开辟了一个音乐新世界。对，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也可以发送您的简历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 我们就能收到您的简历了。也会如果非常合适的话，就能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唱一唱，嗨一嗨了。 带着您的好声音、好作品，以及啊，你对于音乐的热爱，一起加入我们。 对，那么接下来夏凡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一首《怪你过分美丽》。我们接下来也是听听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个岁月我们疯狂追逐的偶像的声音。 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抱着气你驱不可，怀内能多一朵，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寂寞，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推行，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行为，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我觉得我们还是欣赏完音乐之后来一个小的拷问吧，好不好？我们看看究竟这个忠实的这个老歌粉啊，究竟熟悉这些信息到什么程度？ 对啊， 好不好？ 我来考验你一下哈，难度逐渐增加了。那接下来就请听题，我来出题了。首先啊、其实我不太按照我们这个问题单的这个套路出来哈。 好， 我先问一下，你知道香港四大才子都分别是谁吗？就是在香港乐坛当中的黄金时代，包括像金庸啊这些，还有谁？四大才子。 黄沾。 其实这个已经超纲了，月月。 对对，我就说我一上来就不按照套路出牌。 你比我更难，你这个音乐导师更加严苛哈。 对，比较严苛啊、因为说到香港的乐坛，70年代到90年代其实是它的一个黄金时代。 没错， 那个时候也是产生了很多非常有名，而且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歌者。 对，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非常有名的哈，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有黄沾，然后金庸，然后还有这个蔡澜，还有倪匡，然后他们的被称为是香港的四大才子， 是各个领域的四大才子。 对，各个领域的四大才子，那这个才就比较广泛了。 是的。 那与此同时呢，你像黄沾，还有这个倪匡，还有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的 三大名嘴， 可以说是写出了2000多首名曲，并且冠以流行歌曲的 宗匠 啊。所以说呢，他是香港流行文化界的一个代表。那么今天的第一题就是下面的哪首歌不是黄沾的作品？ 挺好的， 请听好。 A 沧海一声笑， B 上海滩， C 似是故人来， D 狮子山下。请选择。 D 选四 D 狮子山下。 对， 来恭喜我们的 恭喜你答错了。对， 我本来想稍微的绕一下哈，但是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四十故人来。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答对哈，因为 D 啊，这个狮子山下是林夕在80年代他的一个作品。其实《沧海一声笑》和《上海滩》这些歌，其实我们都听过很多遍了，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们黄沾的作品。当然，《四十故人来》要给我们的这个要给我们下凡稍微解释一下哈，《四十故人来》呢，它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哦，是林夕的作品。《狮子山下》呢，是我们的这个香港的现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市曲，好像是非常非常有名，很多很励志哈，就是在我们的90年代的时候。啊，1973年正式创作出来之后，啊，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也为香港的千家百户所知晓，然后也是我们黄沾的一首代表作了啊。 我看到我们的网友哈在网上留言，然后可能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过火星直播这个软件看到的，但没关系，大家可以转战一下，转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微信平台关注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了。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呢。拿起手机，拿起微信，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的直播链接，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夏凡同学以及他给我们带来的经典老歌，跟我们互动起来。 好的，那么第二道问题呢是关于张学友的，你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这个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你像学友哥呢，被称为是歌神，从1984年出道至今，张学友呢已经是推出了数十张的专辑，从1985年的《月亮湾》《情已逝》到2000年的《当我想起你》《一生一火花》，以及他以前非常富有磁性的声音，真的是伴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成长。那么下面的一首歌，哪个不是他的代表作？ 不是， 不是哦。A 情网 ，B 我恨我痴心 ，C 只愿一生爱一人 ，D 夕阳醉了。那么，请选择。 B。 二 B 啊，这次是真的恭喜下凡了啊，是答对 了。对，这次恭喜是答对了。 这首歌呢是你的最喜欢的那个天王刘德华的代表作。 哎，我发现你今天来了之后，这两个人就逃脱不了了，就是总是在缠绵着。 对，我们都会提到，因为他们俩的歌，我们真的是伴随我们的成长哈、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带给我们太多的感悟。那么其他的情网啊，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夕阳醉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歌王张学友的代表作。我觉得大家今天也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拿起我们的这个各种音乐播放软件，来点开这首歌，来互相听一听。 对，进入到我们的怀念时段啊，一起共同去聆听一些老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题，请任意的回答出香港的流行乐坛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五位代表性的歌手，70、80年代五位的代表性歌手。 陈百强。 陈百强， 谭咏麟， 张国荣， 梅艳芳，林子祥 、哎，你回答的太顺利了哈，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四大天王，但是四大天王是90年代以后才火爆的，所以说我们这里面不包含在内。那么大家还能想到哪些歌手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下凡要唱第二首歌了。也就是我们的有故事的好同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第三板块。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是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好同学，是一个我们非常爱运动的，同时也非常爱老歌的夏凡。那么夏凡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还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老歌， 挚爱啊，挚爱学友。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 实我们的笑声可以把我们的话筒可以随时拿下来，随时展示，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直播间太炫酷了哈，可以随时展示。 心慢慢冷，慢慢疼，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求，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求，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身体，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夏凡带来了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慢慢》，也是我是感觉啊，他其实有些地方，他特别是高音的地方，他有一些小转、嗯、小转音，其实有点像那个张学友大哥的那种沙哑的感觉， 就很有味道了。 是的，嗯，我觉得就是还是你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太好？我觉得今天嗓子稍微的有一点点没那么的亮出来， 可能是稍微有点羞涩。 对对， 不过没有关系， 紧张嘛。 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夏凡啊，他非常的厉害，因为他自己会很多的乐器。 是的。 是非常有才的，而且他还组建了乐队。 对，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嗯，你都会哪些乐器？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我们平常吉他、 贝斯啊，还有爵士鼓啊，笛子，大概这些。 其实我是看了夏凡的资料，我觉得他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哇， 他什么都会， 得了了呀。 嗯，所以我觉得下次节目，因为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ive show 的一个场地，下次我觉得可以带着你的贝斯啊，带着你的架子鼓来我们的现场再展示展示。 好的，好的， 好吗？ 欢迎你带着你的乐队一起过来哈。 好的，好的， 好的。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的时间也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请到夏凡跟我们一起聊聊故事，一起唱唱歌。 嗯， 也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我们明天呢，还将会有一个非常充满期待的哈，值得期待的一位歌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也期待大家明天能够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期待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